为你喝醉，因为你是我的宝贝。 我要为你干杯， 我要为你喝醉，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 来自任贤齐和大 S 演唱的超级甜蜜的心肝宝贝，拉开了我们今天晚上直播的爱的更焦点。也许你已经习惯了在忙碌一天之后突然间想为自己在乎的人送去一份暖暖的祝福，或者说今天刚好是家人朋友爱人或同事的生日，也想为他送去一首歌。下面这首歌名字很长， 结束忙碌的一天，换回熟悉的寂寞，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向母亲温暖臂弯，转到昨天的频道，让声音驱走寂静。总是同样的剧情，同样的对白，同样的空白。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只有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记着两端的猜测。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让声音驱走寂静，总是同样的剧情，同样的对白，同样的空白。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虽然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现在牵未来的手，是这样的日子需要改变。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只有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记着两端的猜测。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是这样的日子需要改变。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呢？没关系，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钟，有空的话都可以来听听。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一位失恋心情不好的听友，欧豪家的西瓜妹可心。一段感情的付出，在一起了，可是彼此太迁就，还是做回朋友吧。哪怕我依然还喜欢他，可是真的不合适。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相爱容易相处难吧，还是好朋友要允许自己在时间里慢慢地消化掉这种难过，我有时间，我有新欢，才能真正地帮你走出来。不过没关系，这个地球上有太多失恋的人都走出来了。 没有人要内疚，没需要缘由，在十字街头就相互保佑， 那些体贴问候，那美丽镜头，没必要一分开就变成了诅咒。 相爱这一场， 可能是为了 能拥有一个好朋友，还是好朋友爱人长久，不能牵的手按在心头，在最寂寞的关头永远在左右。 时过境迁后， 韶华烟灭后， 思念是最漫长的享受，那无痛的伤口还带着温柔到白云。 慢慢变成好朋友，这也算是失恋应该说是解决方式当中最好的一种了，多半都是各自天涯，或者真的就是老死不相往来了。不过何必要那么僵呢，其实两个人都是本着想去好好爱的心而在一起，只是我们都不完美，状况频出的时候，也许我们都没有足够的成熟去面对它。尤其这段时间真的是水逆哈，已经接近尾声了，12月7号呢就彻底的 over。 我们也真的在这个段时间里体会到了很多很多的水星的考验，不过还好啦，命运总是会给我们安排一些让自己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才能发现的能力和你的能量。就这样吧，给自己时间，等自己遇到更好的人。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过生日的夜夜朋友要听到的，今天呢是他26岁的生日，很想听薛凯琪的 Better Me，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一天一天变得更好。 远处海港传来阵阵船笛，我一直飘零到被你捡起。 个我陌生又熟悉、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要为幸福一天天地练习，练习 laugh a little more, I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 要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为你我变成了 better me。只能代替一切言语，有一天生命会老去，还好谢谢有你，在你眼中 I see the better in me, cause 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 成长是一个缓慢的速度，但是如果遇到一些事情的话，它会加速你的成长。在这个过程里呢，你真的可以看到一天天更好的自己。你在哪里花下时间，就会在什么地方收获这种变化。如果你自律啊，如果你健身，你就会一天天看到身材更好的自己。如果你读书，你就会一点点发现表达能力还有对事情的认知能力一天一天提升了自己。所以无论在哪里呢，如果注意自己的成长，你大概就知道时间该如何分配了。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来看下面这张订单。这是听友冬冬瓜很苗条这位朋友要点播的歌曲，他说今天是我大学室友的生日，一晃好多年过去了，还记得入学第一晚我们都不熟络，他躺在床上给我们唱了一首不在调上的下面这首歌。如今的跑调的他已为人母，我们也升级成了丸子的漂亮小姨妈小姨们。琳琳生日快乐，爱你的我们，为你点播一首当年你为我们唱的不在调上的为你写诗。生日快乐宝贝，健康成长。 全身不受控制，爱情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影方面，即将于12月21号在国内上映的《蜘蛛侠：平行宇宙》提前为媒体放映了片段，为片中女蜘蛛侠格温史黛西配音的张天爱也来到现场。这部今年漫威的压轴之作在北美小规模放映之后，拿下烂番茄新鲜度100%， IMDB 8.2的高分。值得一提的是，刚刚去世的漫威之父斯坦李在这部动画片里以漫画的方式重生，这次他客串的是什么样的角色也成为影片的一大悬念。意大利都灵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套计算机算法，计算哪部电影有史以来最有影响，结果是1939年出品的《绿野仙踪》。据了解呢，计算机算出的最有影响力的10部电影，在《绿野仙踪》之后依次是《星球大战》《惊魂记》《金刚》《2011太空漫游》《大都会》《公民凯恩》《一个国家的诞生》《科学怪人》《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这套算法评估对象是互联网电影数据库收集的4.7万多部电影，判断电影影响力的标准是一部电影在其他电影当中被提及的次数，以及衍生出的艺术作品数量。又一批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国际影人确认参加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法国国宝级女演员朱丽叶·比诺什，因美剧《汉尼拔》而被称为拔叔的丹麦男演员麦斯·米克尔森，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西兰，以及《X 战警》剧集《天赋异禀》中饰演万磁王女儿的艾玛·杜蒙特将亮相三亚。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晚上9:34来到下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这是一档电台点歌节目，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请登录新浪韩丽微博，西西宝贝NNN，祝贺你。你说今年我转行了，感觉还不错，很高兴，慢慢地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希望能在沿途找到自己擅长的、喜欢的事，一步步地去改变自己，去尝试，去体验未曾发现的事物。奖励给自己一首歌曲吧，李健的《贝加尔湖畔》，送给我自己，为这一年来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辛劳，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真的明白自己，不为难自己，真的是一种成长。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 会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北家儿 曲非常的华丽，演唱也是相当质朴感人的歌曲《贝加尔湖畔》。听完这首歌呢，继续下面这份祝福，这份祝福这是来自工体西北马路的听友点播的歌曲。他说：“这周六呢就要迎来我的婚礼了。有时候听广播，觉得太多喜怒哀乐藏在电波中。点播这首歌，送给已经长大的自己，以及即将成为新娘。”但还在加班中的自己，如你一般的人。 我希望身旁有个人，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明亮的清晨，如道路上温暖的阳光，覆盖我肌肤，温暖我胸膛。 喜欢那种性情比较柔和，不会情绪波动很大的人，和那样的人做朋友呢，你会感觉到很温润，不会觉得起伏，也不会觉得动荡。年龄大了，大概都经不起折腾了，大家更喜欢和舒服的人在一起。下面这首歌来自梁静茹，《情歌没有告诉我》。生日快乐，小优朋友。你说希望自己的25岁以后经常会有一些可以独自面对，但是能够依然不恐惧很勇敢的时刻，让我成长。 有些事你不必问，有些人你不必等，许多细节已淹没，还记得那副歌，情话被现实反驳，还不如一句情歌安慰了寂寞，也未央寂寞，听着那熟悉前奏，回忆逆流成河，淹没你我，那些情歌是我为你唱过，别后那片谁会陪你诉伤痕，许多细节都复活，当唱起那首歌，有些话并不能说，却能够不断安刻，它让你感动，也让你心痛， 家电危害大， 漏电废水噪音把人吓， 年底全部旧换新， 七折优惠在苏宁， 北京苏宁12月12至16日，电器一旧换新七折起。 汪国真， 我用生命和热血铺路，没有一个季节能把青春挡住。 泰戈尔， 我相信自己，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妖冶如火。 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本精彩的书，快乐亦或悲伤，难忘以及心动。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为青春代言，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来一起跨年吧。 晚上9:45要带出12月5号星期三晚上的最后一份祝福了。这首歌呢是来自明明啊明明点播的，他说要点播一首歌送给我5岁的土豆小朋友，小姨希望你快快长大，保护妈妈。虽然你只有5岁，可是你却很喜欢听这首歌。 当我抱着你的时候，窗外风起，黄叶飘落，以为是浪漫，